第43集。 从监控室出来，孟昭和陆时琛找了一处窗边的僻静角落，两个人都没说话，各自点燃一支烟，对着窗口一口一口地抽起来。孟昭看了一眼陆时琛，陆时琛的眉间缀着少许心烦意乱的影子，这让他看上去跟以往那个面无表情的冷静的陆时琛判若两人。一支烟抽到一半，陆时琛开了口： 刀疤是有同伙的吧？ 孟昭没有说话，继续保持着沉默。 你说过我们之间要坦诚相待，我也答应过你。五哥是刀疤手下对他的称呼，而老五是向他施以命令的人对他的叫法吧。但当时让刀疤惊讶和疑惑的绝不只是老五这个称呼，更重要的应该是我的身份吧。 好了， 孟昭碾灭了烟头，微微低下头说： 你饿不？我们 因为我和他是父子关系，让刀疤在那一瞬间误以为我和他是一伙的。 够了，陆时琛。 孟昭不想再让陆时琛继续说下去了，但是陆时琛并没有停下来，他的语气甚至越发的平静。 上次我们在盐城搭救林麦母子的时候，刀疤听到陆承泽这个名字之后也有过短暂的迟疑。 孟昭能够感觉出来，此刻的陆时琛并不像他看上去那么冷静。孟昭不敢仔细看陆时琛的脸，而陆时琛终于说出了以下的这句话： 幕后推手应该就是我吧。 孟昭没有立刻应答，他极轻极缓地呼出了一口气，回忆起了一个月前发生在破旧厂房内的那一幕场景。当时他在三个杀手的围攻之下体力不支，陆时琛赶到之后首先尝试用钱来解决问题，见刀疤面露不屑，显然不相信他说的话，陆时琛就搬出了陆承泽的名字。 哼，你们既然为吴家义卖命，那应该也听过陆承泽的名字吧？他是我的父亲，他的名字应该可以为我的承诺背书吧？ 陆承泽，你爸？ 刀疤当时打量着陆时琛，似乎真的在思考着这话的可行性。 现在想来，刀疤应该并非为钱所动，而是陆承泽这个名字让他产生了犹豫，让他不确定是否该继续对陆时琛下手。上次在盐城你就有试探刀疤的想法。 嗯，结合之前被抓的那些杀手提供的消息，可以推测出刀疤表面上完全听命于吴家义，实则背后同时听命于我爸，所以那次在盐城刀疤其实是在完成两个人指派的任务。吴家义的任务是让他拿到张林青的录音笔，同时杀了身为安龙负责人的你，而我爸的任务应该也是让刀疤拿到那只录音笔，但不要交到吴家义的手中。所以刀疤在拿到录音笔之后没有立刻将录音笔交给吴家义，而是借着盐城警方在搜捕自己为理由拖延时间，直到吴家义被明潭警方全面监控。这个时候已经被张林青欺骗过一次的吴家义一定非常急于拿到这只装有证据的录音笔，所以这只录音笔就能够在合适的时机起到调出吴家义的诱饵的作用。吴家义死的那一晚应该是接到了我爸的电话，告知他警方已经通过人俊找到了关键性的证据，让吴家义取上录音笔立刻逃跑。 孟昭点了点头，但是他的心里还有疑惑未解。孟昭心想， 吴家义能够按照陆承泽所说的去做，说明他应该非常信任陆承泽，那陆承泽究竟是如何取得了吴家义的信任呢？ 但是看着陆时琛，孟昭有些不忍心再继续和他谈到陆承泽这几个字。见陆时琛不说话了，孟昭转移了话题， 说回刀疤吧，这个人虽然做事不按常理，但刚刚审讯时说出来的话应该都是真的， 这种反社会人格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纯粹，他不想说的事绝对不会说。虽然那些话大部分是为了挑衅我，但他只要说出来的事应该都是实情。 我也认为他没有撒谎。 看来我妈确实是被张林青所杀害，而张林青又是受到吴嘉义的指使。至于刀疤，他说自己当时目睹了这个过程，应该是吴嘉义担心张林青会失手，就留了刀疤这个后手。 孟昭的心里再次产生了疑问，他想， 那个时候刀疤有没有听命陆承泽呢？如果刀疤已经听命陆承泽，为什么陆承泽没有让刀疤阻止我妈的死亡呢？毕竟我妈那时是陆承泽的好友。 还有，刀疤说他救了我舅，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当时那个强奸犯的目标是杀了我舅舅，因为刀疤杀了这个人才致使我舅舅陷入冤案？ 刀疤不太可能无缘无故地杀死那个强奸犯，指使他这样做的人是陆承泽吗？陆承泽是否又提前知道这样做会让我舅舅陷入杀人冤案呢？ 孟昭的脑中回忆起自己在陆承泽面前下跪的一幕。 那时候陆承泽拒绝为我舅舅做无罪辩护，究竟是出于一个律师的谨慎，还是根本就不想帮我舅舅翻案？如果不想帮他翻案，那之后为什么又出庭辩护？陆承泽的笔记本上又为什么同时出现徐菊、我妈、我舅舅、孟若书还有吴嘉义的名字？ 这时孟昭的手机响了，是赵队打来的。 小孟，你们来物件科一趟，现场遗留的血迹有问题。 好，这就过去。 挂了电话，孟昭看向陆时琛，轻轻地拍了拍他， 走吧，先去物件看看。 陆时琛点了点头。两个人来到物件科，赵队正拿着一张化验单跟物件的技术人员说着什么。孟昭说， 师哥，血迹有什么问题？ 赵队将手中的化验单递给了孟昭。 你看，现场提取的血液中检测出了微量的抗凝剂成分。 抗凝剂？那处喷溅状血迹是伪造的。 血液离开人体后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凝固，为了保持流动状态只能加入抗凝剂，所以那个血应该是先装在血袋里，然后喷洒到墙上，伪造出喷溅状的血痕。而且还有一处违和的地方，我们不是在现场的车内找到了那个装着胃肠盒的麻袋吗？但检测发现那麻袋里没有任何与人体相关的残留物，这太不符合常理。一般来说，装人的麻袋总会留下一些头发、皮屑以及衣物纤维等残留物。 也就是说，那麻袋里也许根本就没有装着胃肠盒，只是另一个伪造的假象。 很有可能。但凶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是为了伪造第一犯罪现场，误导警方的侦查方向，从而掩盖真实的犯罪证据？ 孟昭的脑中闪过最近一段时间跟魏昌河有关的种种线索，几天前的那通求救电话，今早的那通挑衅电话，墙上伪造的喷溅状血迹，坐在驾驶位置上的那个与刀疤穿着极为相似的男人。正当孟昭脑中的想法逐渐成型的时候，陆时琛把孟昭的猜测说了出来。 我们可能低估了魏长河。 怎么说？ 这一系列事情发生之后，刀疤被抓，警方也会认为魏长河大概率已经死亡。这样的结果，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是魏长河。刀疤要杀魏长河，魏长河要想办法清除这个威胁，但他又不能求助于警方。虽然警方能给他庇护，但陈玉的命案也会让他一辈子都待在监狱里。 赵队思忖片刻，看向了孟昭。 你们的意思是，这一切有可能是魏昌河在自导自演？ 很有可能。魏昌河之所以在吴嘉义出事之后躲起来，应该是已经推测出吴嘉义是被报复的，而自己当年与吴嘉义狼狈为奸，很有可能也是被报复的对象。而且吴嘉义出事之后，刀疤一直在盐城活动，很有可能已经掌握了魏昌河的行踪。魏昌河作为当年的警局局长，头脑和手段都不可小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所以他自导自演了这一切，目的就是借警方的势力除掉对他的威胁。运气好的话，警方没有发现血液中的抗凝剂，以为魏昌河真的已经被杀害，那对于正在逃避被追责的魏昌河来说，便是更有利的局面了。 确实，无论是今天的行进路线，还是在短时间内对于血液喷溅形状的模拟，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人应该非常专业。 这时，陆时琛的手机震起来，他看了一眼，然后对孟昭说：“ 哦，我出去接个电话。”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